获得我们的到店礼啊，只需要周六的时候或者是任何的时间吧啊，来到我们四个店，离您最近的一个店就可以了。首先是要打电话4006658848，哎，占上我们前30位的这个取货码的名额。那什么时候到店是随您的心情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告诉大家，周六的时候上午博总会在丰台店，下午呢会在东城店啊。如果大家下午的时候很踊跃啊，我睡完懒觉之后呢，我也去东城店陪大家聊一聊，开心一下啊。这个一方面是我是真的觉得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多人的这个观念啊，哎，我们还是要再跟大家加深一下这样的印象，不是只有一面啊，任何事物它都不是只有一面 的，都相对的嘛。 哎，就像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里面有很多的听众，包括上周六我们做了见面会嘛，大家现在这个讨论的热度还没有下去，就一直在说下去你要去新闻台了，那你是不是会变得很严肃啊？这个说我总觉得乐享下午茶这么个节目不像是新闻台有的一个名称，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的原因。哎，任何事物都不只有一面， 是的 啊，新闻台的节目也不一定都是严肃的， 是的。 哦，那我去我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大家的这个观念。那今天博总来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两个人的聊天， 对， 哎，同时呢把这个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658848告诉一直都想要在春节之前，哎，让家里边换新颜，但一直都是好像被这个思想想法给受困住的。对，这一部分的听众真的冬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要又动暖气呀，又搞什么呀，把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 是 我们是有很专业的团队，在不搬家的情况下，6个工作日，正常情况下6个工作日，保证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而且你每天住在里边，都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是的， 天天看变化。进一小段的广告啊，2-3分钟之后，我们半点就会回来。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继续跟我们48快装的博献力博总来聊天。同时呢，因为今天没有直播帖，大家可以在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找到我们的粉丝群，也可以进群来跟我聊天。稍后见。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de otro amor que me sirve。11月26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千万人 中你，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活泼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阳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哎呀，这个 slogan 再说一个半月啊，珍惜吧啊，这个明年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哎，为了和我们节目保持一致啊，而且呢，每天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他把自己的手机铃声换成了我们这个就是开始曲啊，就小野丽莎这首歌，怎么办啊？我的节目的电乐是以年为单位来更换的，你这样搞得我明年1月1号都不太敢换我们的节目电乐了，我要把这个节目电乐带到新闻台吗？还是说我换了电乐，你的铃声也会跟随的来啊转变一下？还有人在问啊，说那就是我们换了这个节目之后呢，节目类型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变化？说我喜欢吃喝玩乐的主题，我们乐享生活就给你这样的印象嘛啊，我们也会说一下啊，像四八快装薄仙丽薄总带来的这样的冬季也可以装修的特别有深度的话题啊，不单单是吃喝玩乐，我们还住呢啊，我们要解决一下大家，你看啊，吃喝玩乐这很多时候呀、啊、这些事儿，哎，对，它其实是在好像是在家以外的空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哎，但是你看衣食住行中间的这个住 很重要事情， 因为你这个吃喝玩乐，哎，如果都回到家里来，想不想是一个特别明亮的温馨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呢邀上三五好友，在春节的时候啊，马上要到圣诞元旦春节这些节日的时候、哎、可以大大方方的请大家到家里边来， 对、啊、 不是因为说哎，我们家厨房最近有点脏不太好意思，没有这样的烦恼，那今天听我们节目就对了。同时呢提醒大家，在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要继续的给大家送我们福利啊，每天每周都会有福利送不停，400-665-8848，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前30位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四八快装送给大家的到店礼，就是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整套啊。最近要不要拧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发现少了一个这个少了一个那个， 这个工具箱我们好多业主来了之后，哎，这个我家里备一套啊，钳子扳子改锥全都有。 我们家永远就是请别人，比方说前一段暖气出了点问题了，请人到家里来，那个师傅说，哎，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工具？我说啊，什么，你说什么？就是所有的工具都得现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啊，女生也是，很多女生都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这个一整套，再有工人到你们家来说，你们家有没有什么这个？打开自己选，啊，就是都齐备了。价值100元的工具箱送给大家，这个到店里零门槛的到店里，400-665-8848就可以了。 好的，宝宝多吃点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说，这个，就是打过电话了，但是好像没有收到这个领取码。他说呢，这个工作人员，让我去丰台店，我说去东城近一些，但是现在没有收到短信。 哦，没事，他一会儿，因为他这会儿，因为有的客户他。陆续这个短信他一会儿会给您发 啊。他如果就是说，哎，他已经建议您去哪个店了， 嗯， 那就是确认说你应该是我们三十位的， 对对， 这个 没问题。 而且呢，你现在既然可以在我的群里边发消息，就证明你已经进群了，不然你的消息我根本就看不到，除非你艾特我啊。我现在可以看到，宝宝多吃点儿，你已经在我们的微博群里面了。所以呢，待会儿如果比方说到你吃完午饭还没有收到短信，你在群里再艾特我一下好不好，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说去东城近一些，是不是为了下午来看我呀，宝宝多吃点儿。是这样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他有时候呢他比较执念啊，他可能呢就哎觉得上午在丰台店，就很想让大家，要不然你们都上午去丰台店领，但这个没有关系啊。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下，你说我离四个店哪一个更近一些啊，然后呢你收到码之后你就去那个店就行了。啊，这个跟工作人员跟您说什么没有太大的关联。我们四个店其实都有备货， 都有的礼品都可以领到的。 嗯，这个大家放心。 只不过是什么呀？就是，周六上午我是在丰台啊，下午在这个东城。这个因为周六晚上的飞机我就又去成都了。我们最近呢，实际四八扩张，我们公司的发展的速度还是蛮快的，现在已经是 对，博总就是空中飞人 啊。反正就是白天工作晚上赶路， 往着飞 啊，晚上赶路，反正这个节奏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了， 全国八个城市 啊，八个城市，现在我们是13家店面， 嗯 啊，成都店呢是在周日开始试营业啊，这就是所以说试营业前面我肯定要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没办法，创业初期， 对，而且没有办法，为了今天到节目里面来直播，为了跟大家能够第一时间， 对的， 是吧，来说一说我们冬季装修的好处。博总是昨天夜里， 对，昨天夜里回来， 对，刚刚回到北京，你看周六又要，哎呀，这个不管丰台店还是东城店呀，周六我们都得去，支持一下辛苦的博总， 谢谢。那个最主要实际是什么呀，如果说你真的房子十几年，那我个人建议啊，你还真的如果想翻新想改变一下现在的环境，那我觉得真的你抽个时间，到我们哪家店面都一样啊，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了解一下啊，四八扩张是如何通过48小时快速给你实现旧房翻新的。那我们选择的材料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施工的工艺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的售后保障是什么样的啊，他都会一一的都会给你把这个讲得很详细。啊，那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是什么样的啊，将来的售后的是你多长时间啊，你能给我保证这个售后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速度啊，包括我本人就最近啊，我们的产品我们也在升级啊。那我们现在呢，四八困装的是3000以上的活我们都能接给您干。那我们从明年19年1月1号开始，你家里的活300以上的活我们都能给你做。因为我始终认为啊，我始终认为四八困装，虽然我们是做这个是装修。啊，装修行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家企业是以服务为主的一家企业，也就是你居家生活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家里头的这个什么漏水漏电，灯换灯啊，就这些所有的活，我觉得这个市场啊是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四八困难就产品延伸啊下沉啊，为更多的有跟房子相关的这个家里居室的这种问题，我们都要帮你一并来解决掉啊！目的不是说要赚多少钱，那目的我们首先要把服务做好，所以最终是要口碑的啊，要品牌的，啊，包括我们公司19年的整体全年的战略就是，至少全中国啊，我们在覆盖30个省，要开到100家店面的一个规模，啊，因为我们的店面并不是很大啊，每个店面在200到300平左右，我们的规划就是小而精的一种，营销。 等一下，30个省，您准备全年绕地球几圈啊？ 飞行距离可以绕地球几圈、 这个前期呢，像咱们北京啊，北京应该是城八区八个点，外八线八个点，是16个点、一个区就近给业主提供服务。 哎，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我就近，我就是去东城比较近， 那就来东城 啊。慢慢的，我们这个城八区每一个区都有店， 每个区都会有一个店的。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区域划分，每个区呢，我们再把社区来做下层。实际当我们把服务的这个意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方向都明确了之后，实际就很简单了。所以我们的客户都在老小区啊，那去老小区，你四八会堂提供日常的这种维修啊和翻新，那这些事实际是你都是以服务为主的一家企业。 所有的跟局部的这个居家问题，我们都可以帮您解决了。说话间2019年很快就到了。 马上了嘛。所以我们最近呢，这就是产品在下身嘛，就是延伸嘛，就是让我们的客户找到四八会堂，是他家里头这些问题也暂时都能给他解决掉。 不管是 装修了。 不光光是说，我觉得今天我这个洗手间得翻一下了啊，用了时间太长了。以前可能都没装个好的马桶，你能不能给我换了？ 能换啊。 然后呢，以前那洗手台也不行了。 对，你就帮我换一个 ，OK 啊。 然后 那 镜子， 对，一个位置呀，买点画。这个艺术品啊，想挂一下什么都可以啊。 对 啊，就是你物业公司不帮你做的事儿，我们来帮你做啊。 而且呢，我们离大家都很近，这个很容易找到我们。 对，而且我们每个店呢，将来都会配这种这个常年的这种维修工啊，它是全通的啊，水工、水电、木油啊，反正就这些东西它都要通的。这样的话，就近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我始终认为啊，这家一家企业你想做大做强，你首先要把服务做好了，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是指日可待的。 我们是说冬季装修，博总回来收。对，这个刚才我突然在博总讲话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这个4006658848的这个工作人员，为什么非要我们的听众去丰台店？是这样啊，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到北京年头也不是很久，就是你突然跟我说一个地址啊，我有时候反应不出来他在哪个区，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他在哪儿。有可能您说的那个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一下反应说，可能是丰台店会近一些。既然您已经说了东城店近一些，那没有问题啊，就是您就去离您近的那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您那个地方更近，你说要不然你把那几个店都说，因为您住在那儿，对周围的情况更了解嘛。对， 这个没关系，就是像您打过电话的这个，你就直接下午到丰台都可以，或者您上午下午到那个东城，或者上午到东城都可以，我们是全天候都有工作人员。 只不过说博总是下午在东城给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样 如果说有业主来了，我们下午2:30吧有一个说明会，旧房翻新说明会呢，实际是能让我们业主更能明白好多的这种翻新的这种问题啊，这把这些问题呢你是一一的怎么来帮你来解决的，这样的话你就了解得更清楚，最后呢实际是了解完之后可以帮你初步出个预算，根据你家里房子的面积，你想改动的地方啊，我们都有明码标价的。还有一点就是不管你是做多少活儿啊，四八块钱我们都会给你，先把预算做给你，那是因为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如果我们将来有幸能合作能签合同，那我们整个合同之内的项目公司承诺零增项啊，不会给你再要一分钱，谁都不可以啊，反正在3年过来我们这个标准执行的还是蛮好的，就是让业主呢至少是很透明的去消费。 不会，我们的工人也不会，我们的任何的一个监理啊工作人员都不会再让您多掏一分钱。 对， 有这样的情况给博总打电话， 是的， 好不好？ 这个可以 微博艾特我，好不好？ 随时4006658848你投 诉 啊，这个也是全国客服电话投诉电话，你都打这个电话都可以。 怎么会有多收钱的情况呢？直接投诉啊，这也是我们这三年了，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 那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承诺。 承诺，我觉得就是，实际业主呢，每个业主都真的 我就特别热情对我们。 嗯， 我们每完工一户之后啊，这些业主给我们送锦旗啊，整个有写诗呀，这个真的特别感动， 跟我们的听众一样一样的啊，我们听众也给我写藏头诗了。 是的， 嗯。 而且的话呢，最主要就是他亲戚朋友有这种翻新需求，他就给我们推荐。啊，我上次有我在出差呢，我们在这个北三环那边有一个业主，去年来店的时候，我正好在我接待的阿姨，八十六岁了，精神状态特别好，杨阿姨。 嗯。 哎，小波，那个我们楼下要装修啊，你赶紧这个你在不在北京啊？我说我没在。那你怎么办呀？我说那我派个人给你去啊。那他家要装找我了，我给你介绍。这个就是真的特别感谢， 嗯， 类似这种。阿姨或者叔叔给我们介绍的亲戚朋友很多，很多。 北京这种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 对 啊，我现在的感受也非常 多的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真的，当收到这种电话的时候，说这种回馈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儿是对的啊，要坚持做下去。 而且我们也要想到说，哎，为什么楼下装修会问到这个杨阿姨？ 哎，对， 也是因为当时我们给她装完了。 对， 楼下肯定去看过。 对对对， 很满意。 是看过嘛，包括最近进来再看以后，哎，一年了还挺好的， 嗯， 哎，所以说那就 介绍一下，哎，那就找他们吧，啊，哎，找到四八快装的方式也很简单，4006658848这个电话，今天呢前30位的听众会获得价值100元的居家的工具箱一整套，可以获取一个前30位的这个取货码啊，等一下短信就可以了，周末到店来领取。另外呢，拨打这个4006658848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把您家里面这么多年， 嗯， 啊，一直担心说，哎呀，这活儿太小了， 没人给您干 啊，没有整装公司愿意给我 找别人的小工厂四合院，您又不放心 啊， 那你找四八快装就可以， 嗯， 啊，我不能说是比人家所有的公司服务都好，但我自己觉得四八快装将来这个企业的方向就是以服务为主的一家企业， 嗯， 啊。我始终认为，当你服务做好了，实际这个企业的发展实际是很快很快的，啊，再说赚钱呢，直接送代手就赚了，肯定能赚到钱，啊，所以我们好多投资人跟我说啊，这个咱们公司这个盈利方式呀、模式呀，我那些东西有，但是真正的正道是口碑，口碑靠什么来？是靠服务出的， 嗯， 啊，服务靠什么来？就是我们的工人师傅，那工人师傅在业主家真的用心的。啊，按时按点的保质保量给你把你的这个房子翻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业主是认同的，啊，认同的我们的师傅干的活，那你同时也就认同了四八快装的服务。 哎，我又想起上一次博总带来的那个阿姨，嗯， 啊，对啊， 我们的一个业主， 同州的阿姨， 对我们根本。就是控，就是也不能说控制他，就是我们根本让拦不住，他就想要表达， 对对， 包括他把他的每一个工人， 嗯， 从工长到工人，人家多大了，哪儿人，全都问得清清楚楚。这个确实，第一是阿姨热情， 对； 第二是因为工长和工人给他干的活，他真的很满意，他是打心眼儿里感谢他们。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他还要在节目里面点名表扬，也不知道我们的工长和工人当天有没有听到。 嗯， 就是你看，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 是的， 嗯，再去推荐也是发自内心的。 对，这个东西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你如果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他就觉得我说的都真话呀，啊，你谁问我就觉得好啊。但你反过来也一样，你如果没做好，同样是负面的新闻，负面的传播，那对你企业实际是没有未来的。 嗯，哎，说到冬天装修啊，我们也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 嗯， 对于整装，就是把家里凿成毛坯那样， 啊， 你再开始装，确实跟所有的整装公司跟您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一定要等到来年， 哎，三月份你再 开始干，对，甚至是可能等到停暖， 对， 会比较好， 好 啊，这是一定的， 嗯。 那你想一下吧，那你们家从停暖开始， 嗯，但是局改真的是我个人， 哎，但是呢，哎，我们有四八快装，在， 嗯， 如果只是局部的一些小的问题啊，然后想要全屋的刷新啊，旧家换新颜的这个状态没有受到这个供暖季的影响。 对，从我们不太影响不是特别大， 嗯 啊，当然多少会影响一点，因为这